伴着电波的起伏，让思想凝聚于声音的印记，是一种视野的开阔，更是午间的一段精心陪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 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思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舞前的随想世界，抛弃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欢迎收听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版。本节目由北京大兴区广播电台 FM 98.6、晴天工作室、三奴公社、台湾票儿音乐、天下吉商杂志共同打造。 你好，欢迎你来到第97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节目一开始提醒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接下来就为您揭晓第97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排名。第十名是来自华语世博泰和音乐王鑫《傻笑》，跳空进榜第十名。 仰起头傻傻大笑出声音，在这首歌给自己听，相信没有怎样的伤和痛会放不空，我只用属于自己的方式，一步一步 梦想就像一道光，照亮了王鑫，也照应了他脸上明晃晃的笑容。这位被称作小杨钰莹的川妹子，她的歌非常的甜美，笑起来总是那么的没有城府，干净又透明。而在歌唱的道路上，她的小身体里呢，却蕴含着大的力量，是名副其实的偶像兼实力派。2011年，王鑫就参加了湖南卫视《快乐女声》，获得了成都赛区的6强、全国20强的好成绩。而这首新歌《傻笑》，就是她一步步勇敢坚持梦想的见证。王鑫《傻笑》跳空进榜第十名，得票555票。第九名，简单快乐文化 BBF，《我们万岁》。 祝我们万岁耶！祝我们万岁耶！相聚的万岁 ，Together forever。祝我们万岁耶！祝我们万岁耶！相聚的万岁 ，Together forever。并肩的热唱，哦，你有你热血本能，我有我疯狂天分，莫加上。 荷尔蒙先生团 BBF 在1月4号北京举办了一个《王者之声》新专辑首唱会之后呢，趁热打铁推出了这首歌《我们万岁》的录音室版。轻松动感的旋律与直击内心的歌词，相信也会让听者由衷地感受到来自 BBF 四位大男友由内向外不断散发的青春热力。 BBF《我们万岁》上榜两周，得票593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九名。第八名有才巨星文化谢有才，《如果我消失》。 不该向谁倾诉，又要说真的有同样感触，这一切也许都是个错误，却在伤害一个付出的无辜。一脸模糊背影的孤独，告诉自己要坚强不能哭，脸上的雨水也是无助，你给的痛楚我独自背负。如果我消失，你会不会哭？今天熟悉的脚步来生变成陌路， 谢有才他的歌总是深情与悲情交融，感性与理性碰撞，唱出了历经沧桑却又朴实男人的深切情怀。谢有才他是一个非常热爱演出事业的人，常常奔波在大江南北，他带给每一个爱音乐爱生活的朋友爱的信念，哪怕经历再多的风雨也改变不了初衷。这是来自谢有才的《如果我消失》，上榜六周得票660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八名。第七名，晴天工作室袁子飞，《我想一生跟你走》。 袁子飞这首歌《我想一生跟你走》由全能型的音乐人林佩勇词曲，袁子飞来演唱。这是一首相当走心的歌，袁子飞在歌曲里表现得淋漓尽致，歌词直白却直击人们的内心，旋律起伏较大，前面的低吟浅唱呢似乎顿于窝心，一下一下的让人隐隐作痛。袁子飞说要用对情感来诉说音乐，因此呢没有一点做作不加修饰的唱腔，饱满又蕴含着张力的声音表达出了一种真实的情感，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就会引起共鸣。这是来自袁子飞的歌曲《我想一生跟你走》，上榜四周得票719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台湾飘儿音乐任成浩《人海》。 有一片海叫做人海，有人失败，有人忍耐，被谁安排，被谁主宰，你无力承载，看不见的未来。现实太多无奈，把我变成无赖，一起越跌越坏，朋友别见外，生命太多伤感，自己找到活该，谁也别说未来，就说说现在，你和我的期待如今改了勇敢，也是那 电影《江湖之义字当先》影片一经上映呢，就获得了观众的广泛好评。因为这一部影片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去观赏的。除去影片本身所具有的强大正能量之外，《江湖之义字当先》可以说是众星云集，影片当中所有的角色担当几乎占据了娱乐圈的半壁江山。主题歌就是这首任成浩所献唱的《人海》，浮浮沉沉，希望更多的迷茫的朋友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看到未来的希望。这是来自任成浩的《人海》，上榜五周得票796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97期的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第五名杰杰音乐和平组合《原来爱》。 就是爱让我迫不及待要对你去表白，不要等待，你就是我的爱，用一生去灌溉，绝不会让你受到伤害。原来这就是爱，奋不顾身的爱，我要你留下来，不要离开，我给你我的爱，做你的依赖，牵手在感动这一辈子不分开。原来这就是爱，让我迫不及待要对你去表白，不要等，你就是我的爱，用一生去灌溉，绝不会让你受到伤害。原来这就是爱，奋不顾身的爱，我要你留下来，不要离开，我给你我的爱，做你的依赖，至少在感动这一辈子。 原来爱，这是一首温暖清新的抒情歌曲，主旋律呢非常的流畅，情绪层层递进，到了副歌部分的时候感情完全的抒发，歌曲的旋律充满着温情，加上和平组合饱满细腻的演唱，把爱意传达到了每一位歌迷的心中。 和平组合原来爱上榜四周，得票831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晴天工作室陈勇惊奇报喜， 惊奇高歌难掩藏， 惊奇来报喜，惊奇来报喜，保你一个平安，保你健康，亲亲来报喜，亲亲来报喜，保你一个发财福星成祥。亲亲来报喜，亲亲来报喜，保你一个平安，保你健康，亲亲来报喜，亲亲来报喜，保你一个发财福星成祥。 陈勇他的演唱令人欲罢不能，获得了超高的人气，火爆速度之快令人叹为观止。非常应景的一首歌，祝大家七年大吉。陈勇的惊奇报喜上榜五周，得票902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四名。第三名晴天工作室陈娇，我爱的男人变了心。 这 是由郑源为陈娇量身打造的歌曲《我爱的男人变了心》。陈娇她被称为甜美教主，粤港澳的资深影视歌三栖女明星，曾毕业于河北省艺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她也是东方妞妞的主唱成员大妞。陈娇她一直都在努力不懈拼搏进取。这是来自陈娇《我爱的男人变了心》，上榜六周得票944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三名。第二名索宁月黄渤过去了。 五月过去了，六七八月过去了，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都过去了，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其实也没有什么，前天也过去了，昨天也过去了，今天也过去了，明天也过去了，后天也过去了，大后天也过去了，后来那些不拉不拉后来都过去了。想要做的事太多，做了的太少，想的决心又后悔，我身体里还在明白，说的 很简单，做着做一半，梦想也飞了一半，可却老了不止一半。还要怎么办？ 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其实也没有什么。棒棒棒 棒啊，前天也过去了，昨天也过去了，今天也过去了，明天也过去了，后天也过去了，到天也过去了，那些不啦不啦不啦不啦后来都过去了，那些不啦不啦不啦不啦后来都过去了，那些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 过去了。你可以抖着腿不屑地说，也可以认真地笑着说，总之呢，歌曲过后竟然是一身的洒脱，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新的一年，涛声依旧。黄渤过去了是一首特别简单的歌，在这里没有小人物也没有大人物，它是一种纯天然的状态，在每个人的身上都会出现。黄渤过去了上榜六周，得票985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二名。由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北京颁定美容整形、北京美妆历史收藏馆、北京金曲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云花五子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共同主办，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群星歌友会北京站将于3月25号下午2点，在北京海淀区复兴路48号西长安街玉泉路颁定大楼4层演播厅举办，群星璀璨，敬请期待。 最后，您揭晓第97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恭喜索尼乐冯建宇《钢铁森林》。 行走白色横线，夕阳快看不见，你我之间偶尔擦肩，那么疲惫，昨天却总是在重演，最初疯狂还剩一点，或许沉默能过好明天，但这并不是我想要的。钢铁森林还要走多远，想冲破黑暗找到 首张 EP 斩获佳绩，这也使得冯建宇在音乐上更加充满着信心和执着。这首《钢铁森林》呢，也是被2017年的开年超级网剧《晨阳》定为了主题推广曲。一个月内连发2首新歌，可见冯建宇在音乐上的各种大胆尝试和音乐态度。冯建宇《钢�铁森林》上榜7周，得票1047票，上升2位，夺得第97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感谢收听港台榜，再会。 钢铁森林还要走多远，想冲破黑暗找到光线。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欢迎收听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版，本节目由北京大兴区广播电台 FM 九八点六、晴天工作室、三奴公社、台湾票儿音乐、天下吉商杂志共同打造。你好，欢迎你继续来收听第九十七期的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版。节目一开始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官方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了。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接下来为您揭晓第九十七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排名。第十名是一首新歌进榜，华语世博泰和音乐，张志成，我爱的人不爱我。 爱情有太多太多定义，我们有太多太多相信，只是永恒这条路太多陷阱，就算我还一样，你也不再一样。我爱的人不爱我，是谁的错才叫人难过，要多久生活才能够重新来过，所以那些不再联络是不想伤害我。我爱的人不太脆弱，飞机穿越了云朵，我还在守候，日子一样的过，但我爱的人他不再爱我。 或许呢，走到那个巷口会不经意的停住，或许独自做客的那家曾经在一起开怀的料理店恍如那时。张志成时隔多年之后签约新东家泰和音乐，让乐坛再次见证了这个历久弥新的好声音。这首首发单曲叫我爱的人不爱我，如此的让人无法忘却，让音乐成为一种诉说，诉说着感情的交流，说出了不敢轻易说出的话，诉说着心中最磅礴却又渺小的爱意。这是来自张志成的新歌我爱的人不爱我，跳空进榜第十名的票865票。第九名亚神音乐杨乃文如一，跳空进榜第九名。 算是对 延续了前几波主打歌曲的精彩元素，新专辑离心力的第五支音乐录影带如一也和大家见面了。这部音乐录影带呢，是由知名导演黄忠平操刀指导，整体的画面呈现简单却又不失随性的风格。音乐录影带以交错重叠的手法拍摄出雄伟壮丽的山川河流。这首歌是由新世纪音乐制作人郑楠为杨乃文量身打造的，他也是大赞杨乃文有着独特的声音表情，中低音域呢特别特别的好听。合作的过程当中，双方更是激荡出了不少的火花，为整张专辑增添了丰富的音乐元素。这是来自杨乃文《如一》，跳空进榜第九名得票888票，第八名《美梦成真》，齐秦《玻璃心》。 顺着我脸庞滑下的是我的泪，在我胸口痛的是我的心，爱人的心是玻璃做的，既破碎了就难以再愈合，就像那只摔破的吉他，再也听不到那原来的音色。 新版的玻璃心不仅动用了空前的豪华高保真高质量的制作团队来重新制作，齐秦在演唱的时候呢，也将许多年的沉淀感情唱了出来。曾经桀骜不驯的少年在知天命的年纪里，希望人们在纷乱复杂的世界当中能够勇敢地负伤前行，学会拥抱应该珍惜的，放手应该忘记的，让那颗玻璃心重新地被治愈。与此同时呢，这首歌曲也表达了齐秦他对于音乐的情怀，就如歌曲当中去掉了所有的乐器改为全人声伴奏一样，他想要抛去绚烂与技巧，追求的是音乐本身最初的纯粹。这是来自齐秦的玻璃心，上榜八周得票913票，下降七位来到第八名。第七名华语世博泰和音乐郭美美《我会一直想你》，跳空进榜第七名。 挚爱转身去学会告别，只是过程，人不能停在某个美好永恒，要不断启程。洒脱是艰难的课程，还是得面对所有矛盾去慢慢提升。 想念越来越没意义，显得多余。我会一直一直想你，毫不回避，等感受一点一点分解，变成真心。 这次郭美美她以纯爱百分百唱出了对爱的纯粹以及勇气，我会一直想你唱出了勇敢爱的力量。情爱的世界呢，本来就是没有道理的，当爱失去了体温，只有寂寞让人无端的去挥霍，可曾记得那么久久的爱一瞬间就失去了。只是这一次我勇敢的选择，诚实的去面对自己。这首歌曲割开了钢琴柔和的铺陈，也割痛了每一刻爱过的心，将爱里的勇敢与不舍委屈到来。郭美美，我会一直想你，跳空进榜第七名，得票962票。第六名，华研国际，动力火车，只愿和你相爱。 也许我是疯了，也许我是醉了，没有想过现在终于找到真爱，让我心动，让我感动，让我再也离不开。 只愿和你相爱这首歌曲呢，是动力火车出道近20年来的第一首浪漫对唱情歌，和他们的小师妹严艺格一起来合唱，上榜两周得票999票，上升两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港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977期的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港台榜第5名的歌曲是一首新歌进榜，海蝶音乐 by Two 桃花旗袍。 桃花湖里桃花坞旁，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但见之不忘，思之如狂，这样的美还是很悲伤。一缕青丝孤芳自赏，眉目流盼熙熙攘攘，听钟声回响，桃花满南阳，那风铃响起你在何方。黄山那件桃花旗袍，青丝绣花可人家笑，粉色围绕随春光舞蹈，舞起脚尖像风般的跳。桃花满园蝴蝶之宝，诗情画意惟妙惟肖，桃花旗袍爱的味道，我等的你终于来到。桃花旗袍随清风飘摇，心跳， 现鸳鸯不想逃我线。 桃花是缘分里最曼妙的寓意，旗袍呢是中国衣饰最委婉的哲学，两者在音乐上的结合就如同最强的华人双胞胎唱跳组合 Bad Two 遇上内地最摇滚的一个耀乐团，迸发出了这首桃花旗袍，让你的眼前一亮却又耳后余音。桃花旗袍这首歌编曲当中的古典整体的节奏就像是心跳的起伏一样，让人听到之后心率加速，大口的呼吸，仿佛在初见心上人的那一刻卸下防御，打开内心，神魂颠倒的忘掉了呼吸，只被直觉深深的吸引。 By Two 桃花旗袍跳空进榜第五名，得票1047票。第四名华研国际信唱不完的副歌。 海水是天空的天空， 唱不完的副歌是摇滚巨人苏建信演唱的一首歌曲，由他来创作，这是他的新专辑《大爷们》当中的首播主打，上榜两周得票1101票，上升两位来到第四名。第三名华纳音乐吴克群《鬼来电》。 回忆相思在蔓延，我拿什么屏蔽你声音的余味，请你不要再来电，语音也别再留言，求你给我时间不远。从你离开的那天开始混乱的听觉，幻知幻觉幻想你还在我身边，原来你从未来电，语音也没有留言，都是我的幻觉，幻想你真的安和解，空无一人的房间，从未笑过的音乐，这口海景唯一能震动思念，原来你从未来电，语音不会有留言，都是我的幻觉。 鬼来电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呢，也希望能够打造出符合歌曲意境的奇幻氛围，不但场景啊全都以诡异的红色为基调，更是邀请到了曾经出演过惊悚电影《红衣小女孩》的新生代影后徐伟宁来担任女主角，与吴克群演了一对情侣，上榜三周得票1154票，上升四位来到第三名。第二名阿牛《好酒好肉好朋友》。 今天好酒好肉好朋友，什么时候？明天的路不管往哪走，举起这杯酒，你永远有我这个朋友。今天好酒好肉好朋友，不喝个够。 在阿牛看来，快乐有的时候正如旅行当中的我们，悲伤的有的时候呢，就像是陷入困境当中的我们。我们不能够让时间停留，却可以让岁月多一点温柔。这是来自阿牛《好酒好肉好朋友》，上榜四周的票1203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二名。 由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北京颁定美容整形、北京美妆历史收藏馆、北京金曲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云花五子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共同主办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群星歌友会北京站，将于3月25号下午2点，在北京海淀区复兴路48号西长安街玉泉路颁定大楼4层演播厅举办，群星璀璨，敬请期待。 最后，您揭晓第977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恭喜滚石唱片831阿信，任贤齐，干啦干啦， 一起干啦干啦干杯啦，没有扛的扛的不回家，拼命多久的做窝囊，全球的人最奇葩。杯子满了，幸福圆满了，杯底干了，眼泪也干了，兄弟还烦恼什么呀，反正有我找你呀， 我找你呀。干杯啦干杯啦，哪来那么多废话，干杯啦干杯啦，干了这杯再说吧，开心就应该喝挂，伤心更不该牵挂， 哭着哭着就笑啦，现在笑着笑着却哭啦，快乐变得那么复杂，原来这就叫长大。 那年我们背起了吉他，想做我们想做的人啊，每杯看不起的笑话，怎么陪着做梦想， 叫做梦想。 干杯啦干杯啦，哪来哪这杯再说吧，开心就应该喝挂，伤心更不该牵挂，再挂也不怕尴尬，干啦干啦，干杯啦干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干杯啦干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干杯啦干杯啦， 干了干了更像是举办了一场兄弟会，彼此的友情与信任就是入场的门票，大伙儿在一起进行一种兄弟间的仪式，烦恼会在干了干了之后抹去，梦想会在干了干了之后诞生。任贤齐在听过阿扑的 demo 之后呢，二话不说力挺加入，一直以来对831亦师亦友的五月天阿信也对他们的音乐大加赞赏，双双盛情现身来客串，为歌曲画龙点睛，两位师兄的两肋插刀感动的831红了眼眶，直呼831+2等于无限大哦。这是来自831阿信和任贤齐，干了干了，上榜6周得票1236票，上升一位，夺得第977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节目的最后提醒您，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主持人携手金曲榜节目总监晴天，祝您平安快乐每一天，欢迎您继续锁定本台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don't cry。如果你的心有些冷，有一天你发现一个人很孤单 ，and don't cry。你看雨后的彩虹挂天边，有它在，你不会哭。谢了，有一天你发现一个人很孤单 ，and don't cry。你看雨后的彩虹挂天边，有它在，你不会孤单。So don't cry。 北京时间12点整。